我咩都錄曬先啦。個樣子就係咁噶啦。總之你唔好褪再過啲咧，就會影到你。 O、okay. K， 我都唔會喐佢噶啦，就係咁啦。 但你可以繼續講你頭先講緊話，即係你翻 見到大 哦，係咯，係嗰啲 慣嗰種。 即係走後門啊，用關係去攞到，即係唔係一個唔係一個公平嘅制度咯。好多嘢都係可能講關係，講走後門啊咁樣。好似梁振英嗰個助選團入咗去咁樣，咁後屘雖然係走翻出嚟啦，俾人哋嘈啦。咁唔嘈嘅話，呢一啲係啊，又好似尋日嘅新聞，梁振英話即係嗰個再開放去俾外來人咧。 開放俾咩外來人？好睇。 嗰、那個專才咧，專才移民嗰個咧，又再開放多啲啊嘛！即係因為喺我哋嗰個年代咧，我哋就係、是、即係競爭係有嘅，我哋個競爭係好大嘅，亦都係即係真係好辛苦去做嘢嘅。但係我哋係即係基本上我自己嘅，我或者每個唔同咯，我自己就真係有嗰個付出，亦都有嗰個收穫，但係 fair 嘅咯。但係即係如果大陸咧，我就知道好多嘢都唔係講。公平咯，唔係話公平競爭。我哋以前有競爭，但係公平嘅，即係你可以靠實力。但係而家係咪可以即係靠實力咧？還是係即係佢哋因為大陸嘅風氣、貪污啊，同埋走後門啊呢啲咁嘅嘢咧，會影響曬，根本已經唔係嗰個玩法咯，唔同以前咯。即係呢一個係我幾擴張嘅嘢嚟嘅。 所以調翻轉，即係你都唔係話爭唔爭共共產黨咩嘢，而係即係本身大陸嗰一種社會氣氛係令你都覺得唔想要嘅，所以就係、是、即係當呢一啲氣氛影響香港嘅時候，你就會出嚟，可唔可以咁樣理解咧？ 我其實咁樣我出嚟啊，梁振英當選嘅時候，我已經極之不滿嘅咯喎，係啊，即係選舉嘅時候咧。 但係咁嗰陣，你係咪撐糖糖先？ 如果兩個揀，我係揀糖糖嘅。因為佢有個凝聚力，我知道，即係因為唔需要一定要佢做到嘢嘛。唔需要佢一定去做到嘢嘛，因為佢後面嗰班人做到嘢，我覺得就已經 OK 咯。但係即係同埋梁振英係即係石博粒博得好緊要，係即係佢講嘅嘢好嗰陣時其實都好語言藝術嘅啦，係不嬲都一開始即係選嘅時候已經係嘅啦。 吹到大大。 係啊。 但係。糖糖都咩嘅喎？佢後面嗰啲咪商界咯， 係商界，但係我諗佢會 而家都係講緊官商勾結，最大嘅問題就係嗰啲官商勾結啫。咁個分別會係點樣呢？其實你 感覺佢會即係唔夠膽咁過分咯。我覺得梁振英係好隻手遮天，去得好盡，即係就好似而家呢件事情咁，即係佢可以比習近平更加決絕嘅去做得。去得更加盡嘅，佢可以，即係我，佢俾我感覺，我覺得佢係一個咁嘅人咯。呢啲 cut 咗佢啦，呢啲唔好出啦。 唔緊要啊，我哋傾偈，即係 warm up 下。我哋咧第一個問題咧，其實係想知道你大概係由幾時開始參與個運動㗎？ 喺電視度睇到嗰個媽媽擋嗰啲胡椒噴霧，幫啲學生27號個招，咁樣27號就出嚟啦。咁我冇諗做，冇諗到通宵嘅，係即係喺政總咩預備都冇嘅，甚至乎食咗呢個早餐之後咧，咁晏晝未肚餓，冇出去食咧，咁大六點鐘就俾政府咁樣俾警察圍啦，喺中信大嗰度圍住咧，咁出唔到去啦，咁就想睇嘢啲嘅情況係點樣，咁一路冇出到去，咁樣到11、12點啦，嗰陣時咧開始平靜落嚟，嗰陣時又開始夜啦。嗰陣時就冇諗住走咯，諗住睇下第二朝情況係點樣咯。咁所以就一路留到出咗催淚彈都未走嘅，其實係再因為我哋係守住政總嗰個門口嘅，咁樣好多警察啊，甚至乎入邊我哋得10幾個人，入邊已經有2個係便衣啊。咁樣就一路到出催淚彈，因為黃之鋒未放出嚟嘅。咁我覺得走得唔安心咯，因為黃之鋒仲未放出嚟，我唔知呢個政府可以做啲乜嘢咯，即係會做啲乜嘢，唔係可以做啲咩，佢會做到幾唔顧法律啦，或者任何嘢咯。 咁自從27號嗰日開始啦，咁之後你嘅參與又係點樣㗎？即係咪都係冇拎裝備咁就衝出去？ 哦，唔係，我其實係係因為其實之前我都有留意和平佔中，戴耀廷講嗰啲講座啊，佢嘅討論啊，即係有留意嘅，一直有留意嘅。咁，所以我知個大概嘅理念係乜嘢啊，所以我係支持和平嘅，即係用和平嘅手法嘅。咁樣一路基本上我係冇停過咯。咁廿九號旺角出咗開咗之後，咁我都一路又出嚟咯。 咁就主要係旺角定係兩邊走？ 金鐘都有過去嘅。即係如果金鐘有好多問題啊，咁我都會過去睇下咯，因為都好關心嗰邊嘅情況。 但係咁你其實第一次參與遊行示威又係幾時啊？即係今次 八九年咯。唔係，但係之後我冇參與過噶啦，只係參加過嗰次。係啦。咁平時我係冇參與嘅。其實國教嗰次都好想參與嘅，啱啱但係我冇出到去嘅，咁所以今次更加激發我一定要出嚟咯。 咁跟住就係，唔係呢個我自己八卦想問，就係咁一路喺金鐘同埋旺角兩邊走，咁因為我頭先聽見紅色衫嗰個叔叔佢都有提到，即係金鐘人就要點點點，旺角人就要點點點，你有冇呢個感覺咧，或者你點睇呢一個講法咧？是 不是 真的 這麼 有分 別？哦，那是有很大的分別的，因為旺角的人是 很平民百姓多一點的，很街坊的，真的，還有他們勇猛很多咯，即是你可以說每一次出事都很勇猛的，那些人是即是義氣啊，即是搏了命這樣去保護著整個運動，即是個佔領區啊，即是他們是很堅持咯，其實他們是堅持很多的，比起金鐘，金鐘呢就會覺得即是他們都是堅守住，但是那個表達方法不同咯。那我都接受金鐘的，我自己都很喜歡去金鐘的，其實還有最初是其實不是很喜歡旺角的，因為不是很習慣啦，還有因為有些黨派有些政黨在那裡做很多事啦，那因為我自己27、28號都在政總裡面，我看到有些人在做什麼，咁而出到嚟又睇到有啲人喺度做緊乜嘢，同埋之前嘅時候有啲人點樣極力去暴力反對佔中呢一樣嘢，但係到頭來佢自己又插曬旗咁樣做一啲，即係我極之不滿嘅事情啦，好分化啊，搞好多即係嘅言論啊，好暴力啊，好鼓吹啊，甚至乎睇到佢有啲人係。挑機咗之後，自己係喺坐埋一邊喺個帳篷底下，好舒服咁樣，好安然咁樣。但係睇到有啲學生俾人打，我亦都親眼睇到警察放啲反啦，即係嫌疑啊嗰啲啦。我哋追住去，警察係令我哋唔可以追啊，即係想嚇恐嚇我哋咁樣。亦都有朋友係真係睇住警察拉咗啲人上去車度打啊。咁但係嗰個傷者本身已經流曬血㗎啦。咁即係令到我更加即係留喺旺角嘅時間係多咗好多咯，係即係基本上每一晚都出嚟啦，因為睇到真係好多人搞破壞，有好多人好努力咁去保守住啲學生啊，保護住佢哋咁樣。冇留喺旺角瞓，但係過夜會有，即係就唔係瞓咯，因為其實旺角個地方真係冇適宜瞓，所以我覺得 嚇，即係喺佔領區入邊夜晚 先坐喺度，有陣時會睇下書啊，坐一啲比較乾淨啲啊、舒服啲嘅地方，咁會留守咯。不過通常多數都係比較多事嘅時候咧，先會夜晚留過夜咯。咁又留到通宵，唔會係啊，唔會喺度瞓咯，因為多數都係比較多事啊。很多事情發生的時候，咁你根本其實旺角的人都不會睡得著的，很多都很短暫的休息嘅啫。佢哋基本上日頭瞓咯，我諗即係嗰啲村民係。 咁但係你仲講緊你要翻工 喎？啊，唔係，我而家休緊息嘅。咁所以可以係啦。 咁你 你喺旺角有冇識到朋友，或者金鐘識到朋友？ 哦，有啊，基本上每一次都會有啲人可以大家即係同一啲村民啊，或者喺度經常出入嘅人啦、啊，經常其實有時喺旺角咧。每一晚都撞得到的那些人，甚至乎是留了電話約在一起、啊、即因為很多人都會是可能一個人、啊、或者是不一定可以約到朋友一起啊，成那些呢那安全一些大家都可以守護互相。 那你們會不會即有些通訊的方法是即譬如 會 會 會、 啊 啊、那就沒有這一件事，但是 物資站那些就會有那個物資站，不要緊，我問話而 已，不要緊，我們是沒有的，即我想多少人沒有做這件事的，但就會按時按後呢上下就會出來的了，即因為旺角多數都是晚上多事的嘛、嗯、日頭是平靜的嘛，晚上就會出來去，有我知道有些是守通宵的，每一晚都守通宵的。 那你們即是認識了他們啦，那你們通常會談什麼的，即會不會約在一起來、過夜啊，還是約在一起出來的， 或者一起去守某個位 置？當時的時候有事的時候呢，特別有事的時候呢，那我們都會去某些位置呢，看著警車附近，在警車附近那些位置呢，看看警察拉了些人上車有沒有打人啦、啊、即做一些這樣的事咯，或者是勸一些人呢，即不要太激動啊，即盡量去平靜啊，這樣咯，不想氣氛太緊張，因為有些人很多人挑機的嘛。 你講起佔領區入面的朋友，那你平時咧本身嗰啲親戚朋友啊，或者屋企人咧，其實有冇話都參與呢、這個，或者支唔支持嘅咧？ 我冇好詳細去問每一個人，不過有曾經問過，那個反應是不一樣嘅咯，大家看嗰幅圖畫係好唔同。 問咗啲咩人啊？ 同學啦。中學的同學啦，咁諗住大家可能年紀相差幾年的話，咁應該睇嘅嘢差唔多噶嘛。咁但係原來可以都分別好大的咯。 有咩分別啊？ 有咩分別啊？ 點睇啊？或者聽？ 其實有好多人都唔係真係好關心香港嘅嗰、那個即係個狀況咧，其實真係唔好關心嘅啫。即係關心佢自己嘅生活咯， 即係佢哋嘅生活係有受到譬如佔領影響嘅，定係即係睇新聞見到嘅，係邊一種？有冇實質影響？ 影響佢哋當然會有啦，但係佢又不至於話好大好大嘅反應嗰啲，但係佢會評論可能而家呢啲細路仔做嘅嘢，即係佢唔明白佢哋做緊乜嘢，唔知佢哋做緊乜嘢，係真係去。是很遠離的，很遠的相距是很遠很遠的，譬如他會覺得他們啊怎會穿這樣的衣服 去示威的呢， 例如 什 麼衣服， 什麼衣服 條短裙仔啊，短褲仔啊，那你當然會受傷啦，即是他會責怪那些小孩咯，因為即是不明白那些就是小孩就是小孩啦，即是他們是沒有經驗就是沒有經驗啦，他們沒有遇到會警察會這樣對待他們，即這些是就是因為他們年少，他們就是說他們真的你可以說他年少無知，但是即就是他們是這樣，但是為什麼我們的政府可以這樣對他呢？ 你穿什麼都不代表差人打你， 是啦是啦是啦，就是變成不會再去說下去，因為大家其實看的東西都很不同咯，即我會覺得就是他們這麼小個，為什麼我們的政府，為什麼我們的警察是這樣對他呢？所以其實我們晚上出來很多差不多年紀的人呢，是堅持一路持守在這裡，就是因為很怕學生被人打，是更加即是10月3日的時候呢，我們即是那天黑社會那些呢，即其實都幾多人出來呢，是為了即守護學生的，是為了守護學生流通宵的，就不會覺得有些人覺得他們穿衣服穿成不是這樣看咯，不是說他們穿衣服啊，就是去看一些這麼表面化的東西，而不看他們裡面爭取緊或者去了解他們的問題在哪裡。 那這期不是變得很難跟他們溝通咯，就是那些朋友啊， 會是的， 有沒有 一些 一來其實呢兩個月都少了私人的時間啦。二來就真係咯，即係大家睇嘢其實即係唔同咯。平時可能咁朋友嘅關心都仍然會有嘅，咁但係就唔會去討論呢一方面嘅嘢咯。社會啊、時事啊，或者對一啲事情自己個事嘅睇法咧，就唔會再去傾咁多咯。因為嘗試過咧，都想有啲 message 聲去俾佢啊，睇下譬如啊，而家政府又唔知道超支幾多億啊，然後可能又中間談判原來嗰個 agreement 係冇效嘅，即係都想去嘗試去俾佢睇下，知道個狀況而家情況係點樣，但係最後都 send 唔出嘅，因為覺得可能佢都覺得我哋睇嘢係即係睇埋呢啲。未必無關痛癢咯，對佢嚟講影響唔到佢噶咯，佢可能會覺得。 咁你自己感受點樣啊？即係對於呢一方面，即係同學或者朋友關係好似已經。 咁我唔會太覺得，係咯，冇乜所謂嘅。咁每一個人，因為每一個人嘅背景啦係唔同噶嘛，每一個人嘅背景都唔同噶嘛。譬如有一個朋友，佢是一個佛教徒嚟嘅，咁樣中國人很認命噶嘛，特別你佛教某一啲宗教啦，佢哋係講認命噶嘛，但係我哋呢個運動是講緊不認命噶嘛，咁你是完全即係諗到呢些就會知道其實不需要跟佢再去深研究呢一樣嘢咯， 即係用 除非佢自己又不需要避開嘅，而係大家對一些事情，就算一家人裏面都。每一個人的成長都會不一樣，有些人順利啲，有些人可能看到不公義的事，有些人就覺得他自己很順利，那他不覺得不公義的嘛，因為他一路成長都是 很好的嘛，對他來說很順利，或者很多環境對他都是特別有利的，那他不覺得不公義這件事看不到的嘛，那你不可以勉強的，沒什麼大影響的，對我來說其實就 除了朋友之外，你有沒有在旺角、或者在金鐘試過譬如見到那些藍絲那些人呢？ 哦，有聊過偈的，其實聊 過 偈是啊， 有什麼聊 討論咯，沒有，純粹是很平和地討論。有一個我問過一位先生六十多歲的，那他會覺得共產黨的好處是因為帶給他，即係而家國家性強盛啊，咁佢嗰個覺得佢自己係個自尊係個心理係好啲舒服啲咯。但係其實佢好潦倒嘅喎，俾我睇到佢成個個樣唔開心嘅程度都好高嘅喎。係咯，國家好又唔代表佢開心佢好嘅喎，即係實質佢冇得到益嘅喎。不過佢仍然覺得好應該係要支持個國家咯。咁但係喺我嚟講，我由細到。就好似頭先咁咯，國家好又唔代表你好喎。 咁佢點啊？ 咁佢就即刻 stop 唔再講佢咯。即係當問到佢呢個問題就唔傾講嘅。 咁你 因為我唔同，因為唔同年紀啊，唔同年代啊，我係好香港人嘅。我由細到大，我好由細到大都覺得自己係香港人嚟嘅啫。係咯。即係我喺香港大，喺香港讀書。 有咩特徵咧？你覺得你講緊嗰種香港人，因為而家好多款噶嘛，有新香港人、舊香港人，即係好多唔同嘅內容都塞咗喺裏邊。你會點樣形容呢個你覺得嘅香港人？即係醒目啊，係。 香港人的特性和大陸人和中國人是有些分別，就算香港、台灣、中國三種人都不同的，都有分別的。香港人是受英國影響是大的嘛，還有我們是受英美影響是大很多的，特別我們出來做事呢，我們接觸的人啦，因為我自己是做 trading 的，所以很多時即係工作上邊，無論工作佢嘅工作影響到我，我就影響我自己的生活噶啦。佢哋好樣都好合約性啊，好即係好白字黑字啊，即係我哋好尊重呢一樣嘢啊，或者做嘢嗰個快啊，或者係即係好實在嘅嘢咧，咁嗰個諾言啊嗰啲，我哋會強好多咯。我相信我自己覺得啦，嚇。 咁你喺呢個運動裏面 咪成日都會睇，譬如睇新聞咧，啲人咪會講嘅咩外國勢力啊，即係嗰啲親中報紙成日都係講呢啲啊，外國勢力入侵有幾多億使咗喺佔領區度，即係4億啊嘛，嗰啲水就係咁樣，即係講一啲嘢，你平時聽到呢啲，你會點樣回應？呢一 part 我哋 淨係講雨傘運動呢一 part。 係啦，因為我哋想集思廣益，多啲人諗下點樣回應到嘢，因為好多人受啊，的而且確同頭先你講嗰種白白咧。他哋好多人， 我睇到嘅又唔係咯，因為旺角清場嗰朝早好晨早咧，咁我幫佢睇住物資咧，已經有一位先生好斯文，著恤衫嘅先生咧，攞住兩大袋嘅醫療物資咧嚟去，因為之前嗰日好多學生傷咗噶嘛，佢驚我哋唔夠用物資用咧，佢已經好晨早攞住兩個背心袋咧，即係喺藥房買嘅醫療物資俾我哋，咁我係親眼睇到。甚至乎我哋自己都係買一啲物資落去俾物資站啊，即係無論係只係一支水啊，或者係即係飲嘅水啊，或者係好簡單嘅毛巾啊，呢保鮮紙啊，初期嘅時候咧，咁即係 都係親眼見到係有人買嚟。 係咯係咯係咯，同埋香港人都好樂意做呢樣嘢噶咯，不嬲，逢係嗰啲籌款啊嗰啲，個都一啲都唔吝惜噶啦。我喺金鐘亦都見到好多人咧買飯盒啊。我在守金鐘的時候都有人買個飯盒給我吃過、啊、因為那裡是不方便即入去啊，同埋好少人，最主要是少人，沒有人的時候咁變咗一路 keep 住喺度咧，咁即係 lunch 嘅時候有人買飯盒落嚟給我哋吃嘅，即係我試過一次啊，我都好多謝，同埋佢哋係唔會好刻薄咧，買啲好平價嘅飯盒給我哋嘅喎，係啊。唔記得咗啦，即係總之唔係大家樂啦，唔係麥當勞啦，麥當勞都會有嘅，好多時都會因為方便，麥當勞係，但係飯盒 批包咁。 係啦，但係飯盒嗰啲佢哋真係唔係攞啲大家樂嗰啲飯盒落嚟俾我哋食嘅都嚇、啊，因為冇人啊，所以即係你會 keep 住喺度咁樣，咁佢哋諗住我哋肚餓啦，咁 lunch 嘅時候就買落嚟俾我哋食咯。我試過一次啦，因為得兩個人喺度守住我哋當時。 咁如果有人講嗰啲因為佔中啊，或者佔旺啊，或者佔金鐘啊，有鋪頭執笠呢個即係好影響到人啊，所以你班人咧就應該要讓道啊，個 係咪有人執笠啊？到而家蘇花 真係唔知喎、啊，我唔確定咯。但係生意有影響就一定係有 生意有影響，起碼呢一班人都唔會去做 shopping 啦。即係冇個心情去做 shopping， 係啊！我事實係真係識得啲朋友話，今個聖誕節係冇曬氣氛嘅，對佢嚟講，一家人對佢嚟講都，因為成家人都係支持佔中嘅，嚇、啊，所以佢係成家人都冇曬嗰個聖誕氣氛嘅，一家人都。 但係佢成家人咁齊心都係幸運啦，有好多人 唔係 咁啊嘛。 係啊，好好啊！咁媽媽好支持佢嘅仔啊，佢嘅仔俾人打到豬頭咁樣啦。哎，話俾你聽，佢。 可以唔出，我可以食咗嘅。咁啊，下一條問題啦。咁咧就係、是、想問一下，咁、那個運動到而家啦，即係都兩個幾月，你有冇覺得學多咗啲咩咧？喺個運動裏面，即係無論係你可能你教識咗其他人嘅，或者其他人教咗俾你嘅，或者你慢慢喺裏邊學習到嘅，有冇啊？ 我諗更加留意嗰啲政策啊，政府嘅政策啊嗰啲嘢啦。係啊，更加會留意。 但係我覺得我想仔細啲問嘅就係咧，即係我係特登揀喺交官時段嚟揾參與嘅人嚟傾嘅，因為即係即係譬如法斯諾倫亞或者好多嘢，其實唔係即係有人好明確咁樣做咯。即係好多嘢，究竟大家係點樣知道？即係譬如要去緊邊度啊，或者係嚟緊想做啲咩啊？你會覺得嗰啲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咧？你話你明唔明講咩啊？ 即係意思係即係可能譬如以前有佔領區嘅時候，咁大家都。好清楚可以分到啊！我就係嚟佔領嘅，或者點樣嘅。但係而家成街都係人，你唔知佢係真係嚟買嘢啊，定係嚟收烏啊，定點樣？ 基本上佢哋喺呢度集合㗎啦，好多時候我哋都同埋喺街道，你會見到嗰啲，即係其實見得多嗰啲人嘅樣子都認得嘅自己。 即第一，其實都係認得。 係啦，咁同埋有啲都會舉傘啊，或者有啲標語啊。咁同埋行親都係一百幾十人啦、啊。 咁你都好容易遇見到嘅。 咁但係見到之外，即係大家一齊行緊去邊咧，或者係今晚會做咩都唔知 嘅。係啊，係冇計劃㗎。係 咯。 Be water 嘛。 係咪真係純粹真係講默契嘅？因為可能 其實最主要是要支持這一個，即是要繼續去持續咯，所以 大家最重要是那個心， 是啦是啦，所以做什麼其實不是那麼重要，但是我們應該是再要做多些東西的，除了這樣去給，因為你這樣去走的時候給人知道這個即雨傘運動仍然有一班人很堅持跟政府要求政府有些事去改變，而且要告訴政府這一班人看著你的執政的，即有一班人是不停地一路是即看即形象了出來 給政府看到是有這班人存在咯，雖然可能你看到的只是幾百人或者什麼，但是應該不止咯，但有一班人就是很形象地讓他看到這件事咯。 咁同埋就係氣氛上面咧，好似冇領袖咁啊嘛，即 係冇嘅， 冇人話幾時嗌乜嘢口號咁樣，突然間睇見電視，跟住大家就識下黃飛鴻咁樣，即係嗰啲，因為我自己係會覺得好特別啦。你個喺裏面嘅經驗，你又會覺得點樣 咧？最初都覺得幾好笑嘅。幾好笑嘅，覺得佢哋即係用一啲嘢去代替啊，即係跟一啲廣告嗌一啲口號咧，去發泄代替佢哋嘅不滿啊，同埋或者佢哋嘅即係個意願啊，佢哋用一啲唔同嘅手法。 嗰句嘅口號咧，即係喺呢段時間又係咩？ 其實我哋高烏呢個名詞都已經即係都幾有代表嘅，我覺得。 代表到啲咩 咧？即係喺度，我哋仍喺度，仍喺度發緊聲嘅。仍喺度發緊聲嘅呢班人。 所以係即係好似係即係眼挑針一粒咁細，我都係要揞住你咁樣，係咪嗰種？ 唔係要揞住佢，係要提醒佢，同埋話俾佢聽，有人監察住嘅咯。 但係你頭先都話啦，即係可能咁行嚟行去都唔係好有實質作用喎。咁你有想像過仲有啲咩可以做？ 未諗到啊！但係我相信會有人會提到，即係會有人會諗到有啲咩可以做 嘅。咁平時之前嗰幾晚嗰啲同啲其他人一齊交會，即係會唔會都有傾下？覺得即係譬如下一個地點去邊度，因為譬如包括一個地點咁，即係其他地點去邊度，會唔會都有傾？ 冇傾啊！咁又冇， 都冇傾。 跟大隊行， 即係聞到大隊差唔多齊啦，喐得啦，跟住就 係啊，係啊，即係就算同我朋友咧，都係唔需要約咧，就會喺度見到噶啦。係啊，唔需要約嘅，同我朋友都係咁食飽飯咁去。自己即係時間許可啦，咁佢就會出嚟，咁就會見到嘅啦。咁樣 咁心照嘅？ 唔係心照啊！唔係，係即係唔係呢樣嘢係 係 啊！唔係特登約好多人，其實都係好多人都係到時都係自己就會出嚟噶啦。 咁我想問一下，即係你會唔會覺得佔領呢個方法係即係好似都係最尾一啲手段咁樣啦。 你講跟住我哋再去做嘅，咁我又唔係咁諗喎。我唔覺得佔領係我哋最後嘅手段。我哋可以做嘅嘢應該好多咯。我覺得反而佔領好似困住咗自己喺度坐監咁嘅。反而令到我哋做少咗好多嘢咯。我哋可以做得更加多咯，喺出邊嘅時候。 咁另外就係、是、如果咧佔領呢一樣嘢唔係湧起即係譬如今次咧運動啦，用過佔領啦。咁如果第時有某一班譬如某個公司，譬如阿百佳咁樣，咁佢哋即係出嚟罷工，跟住佢哋又佔咗啲馬路或者佔咗啲地方啦，唔一定係馬路噶嘛，可能佔地。你又會點睇咧？即係會唔會令你對佔領呢樣嘢改變咧？ 咁佢哋一種表達方式啦，即係 而家美國已經係出緊呢啲事情啦，係咯，已經喺紐約嗰邊，係咯，有人一日喺街上邊去做緊呢一樣嘢。我覺得和平總好過去暴力咯。 咁你暴力嗰條線，即係譬如嗰晚立法會爆玻璃嗰，即係你覺得 我唔同意㗎， 你唔同意係咪？係啊，你覺得咁樣 係啊，唔係同埋最主要係個意圖感覺唔係咁係咯，係有問題咯，嗰班人係有啲問題咯。 咁你覺唔覺得而家其實真係行咗出嚟參與喺無論係鳩啦或者去佔領啦？你覺得嗰班人如果我話係其實都係喺香港嚟講係一班少數，你同唔同意 咧？唔同意㗎，我覺得。他們只是形象了給政府看，有班人對政府不滿而已，的執政很多東西不滿而已，但其實相信不滿的人很多咯，會更加多咯，是多比這一班人多很多的咯，應該是數是大很多，因為那次都20萬人出來，國教都有幾萬了， 差不多12萬咯，最初 最有一晚星期五那晚是咯，很多人的嘛， 有些人又會覺得即係呢個，即係今次呢個運動，我哋今次唔砌，我哋就冇下一次噶啦，我哋就做唔到咁大單噶啦。咁你又同意咧？ 某程度我同意噶，因為政府會跟住出好多嘅條例啦，去管制， 即係未必係嬲嘅人少咗，而係咧壓制。 係啦，大咗， 所以少咗人出嚟。 亦都係因為呢一樣嘢，旺角咧咁堅持嘅，旺角嗰班人守住個旺角守得咁堅持嘅，因為好多人都係咁樣睇法。 嗯， 我聽到嘅好多人都係咁樣睇法。 咁你又覺唔覺得呢個運動其實係即係令到未來嘅香港人其實係願意行得更前？你又同意？ 同意嘅。 咁但係其實譬如我唔知啊，即係佔中和平佔中嗰陣時咧，咪都有好多人，即係譬如啊，佢哋支持民主支持商討，咁但係咧就對於佔領或者係霸馬路呢啲形式都好反感，跟住去到而家咁樣，咁即係你覺得係咪今次咁就 O K 咧？定係即係佔領你對你嚟講係一個咩方式咧？即係坐監。 啊，唔係坐監，我唔好，你可唔可以再講 ？Sorry 啊，可能我唔係好睇得清楚條問題。因為即係對比起平時以前嘅示威，咁佔領好似係一個即係推進多一步嘅做法啦。咁但係當陣時起仲係傾緊未真係執行嘅時候，都好多人反對。咁然之後呢樣嘢真係做咗出嚟咧，好似都有人反對啦，咁但係又都有人支持啦。咁然之後咧，就係、是、去到即係而家呢個叫 moment， 其實你會唔會仲覺得佔領係 必要？ 係咯，必要嘅事或者唔係 嘅，唔係嘅，唔需要一定堅持去佔領咯，可以用其他嘅方法咯。因為你都知道佔領政府係唔會做任何嘢。睬你唔會睬你嘅，係咯，咁所以唔需要再繼續同佢佔領，去嘥自己嘅時間。 咁你覺得金鐘而家嗰邊，即係佢哋仲未清㗎嘛？即係佢哋又未俾人清啦，或者佢哋都未決定撤離。 咁田北俊咧今日講得好好咧，佢就話，即係你去撤離佢哋，你去撤佢哋嘅話咧，同佢哋自己撤退咧係兩回事嚟嘅，個效果係唔同嘅，就係咁樣咯。 咁咧最後幾條問題啦，就係、是、想問咧，即係好似而家我哋最主要爭取緊嘅就係真普選啦。咁但係正如你頭先所講，好多政策上面嘅問題，民生裏面嗰啲政策咧，其實即係你覺得有咗普選係咪就解決得到咧？ 不是可以解決曬全部，但是你不會全部是將自己的命運放在別人手上咯，起碼一樣嘢。 如果我哋冇隻真普選，我哋就係完全任人哋去宰割咯。 嗯，咁你覺得我哋即係我哋以前係冇真普選呢件事噶嘛？都 你講以前係， 即係到目前為止都係冇真普選呢件事。 咁咪就而家做得咁過分咯？ 係係啦，咁我意思就係話，咁其實係咪我哋一直以嚟都係將自己嘅命運擺咗喺人哋手上面？ 我哋太信呢個政府啦。即係以前我哋太衰，因為以前英國嘅時候，佢事實有啲嘢係做得幾好嘅喺民生上邊，即係我自己覺得。但係而家唔係咁樣咯。 咁即係喺數字上啦，香港個貧窮線，即係最近咪又搞過條貧窮線嚟嘅。咁但係即係嗰個人數仍然都係大概係香港人口嘅七分一咁上下啦，即係上上落落都冇乜點喐過噶嘛。咁呢一班少數，你覺得有咗所謂真普選之後，佢哋即係會有啲咩幫助呢？ 我冇諗到呢一樣嘢啊！ 咁如果係關於譬如貴租貴樓呢啲問題？ 係咯，我覺得係應該會有改善嘅生活上邊，即係整體大體嚟講，咁係咪佢哋就即係可以脫貧咧？咁唔知道，因為其實個貧窮線嗰啲新移民係佔幾多咧？我唔知道啦，即係我唔知道有冇咁嘅數字，就係、是、貧窮線嗰班底下嗰班人咧，有幾多係新移民？嗰、那個數目係比例係幾多啦？ 嗱，呢個撇開嚟講，貧窮線嗰條線我就唔係好記得清楚。但係如果用綜援數字嚟睇咧，其實 綜援裏面好多都係新移民，我知道係。我聽朋友講，去做社工嗰啲㗎。 好多啊！我所知咧，就大概有六成左右係長者咯。咁剩低嗰啲數字幾多係土生土長，幾多係因為新移民嘅定義喺政府嚟講係七年啊嘛。即係過咗七年，佢就唔算係新移民。 但係而家攞綜援都唔需要啊嘛。 而家啱啱重新開始係咁所以嗰 part 裏邊，即係有幾多係舊移民，有幾多係土生土長。 不過我諗咧，可能 係新移民就即係我就冇具體數字咯。 不過可能都係唔同區份咧，都會有好大嘅分別嘅應該。即係嗰個攞綜援而又貧窮係新移民啊嗰啲咧，都講區份咯，我相信。 就成個總數而言。最大的份數即係有六成左右是長者 其實我覺得長者係應該要政府要俾多啲照顧佢哋嘅，我覺得係長者係一定要的。 你有冇聽過全民養老金啊？買個廣告。係因為我呢啲團體嘅工作就係要爭取全民退休保障。唔係呢個係題外話嚟嘅，對唔住啊，打咗岔。咁你點睇？呢個嘅民主就係少數服從多數呢句説話咧， 喺某啲情形上，大部分情形上應該都係啱嘅，可以接受嘅。 咁少部分嗰啲情形，即係除咗多數同少數呢種處理之外，有冇其他方法可能可以處理到呢？而係都係 即係公義咯，我覺得有時有啲嘢公平同埋公義咯。當然每個人都不同的呢條線。 咁最後就係、是、你點睇香港有冇可能同內地脱歐咧？呢、這個可能性有冇呢個可能性？ 好微啊！唔係我哋可以做得到嘅嘢咯，相信。 因為我相信你都應該有聽過，即係譬如話想譬如獨立啊，或者自治啊，香港。即係呢一啲睇法，你有冇？你對呢啲睇法有 有？我都贊成，我都覺得係好事嚟嘅。 但係就實際上， 但係做唔得到係咯，個可能性未必做得到咯。因為其實香港同大陸係真係好大分別咯。無論人，大家都係中國人，但係其實係好大嘅分別嘅。 嗱，個訪問就係到呢度啦。